翻嚟第二节。 喂，老蛇族女，继续，我系奶色。 诶、哎，我间讲咗小咪添，公主嘅唔好意思。 我系小咪，但我系 M I， 我唔系好中意见到小咪喺个 YouTube 嗰度写。 改翻唔该啊！ 唉、哎，呢啲自己咪后之后搞掂佢啦。喂，你头先讲喺忘年院咧、嗯，又讲喺即系可能阿雷妈喺公众场所搞嘢系嘛？你又讲、嗯、今次又讲下啲好爆嘅嘢先，刺激下啲观众啊！咁咧，我早前咧我就睇咗一个报道。到啦，咁啊，好耐之前嘅报道嚟啊，咁咧佢就问，佢就访问啲街客啊，又去咗啲学校啦、小学、中学啊、大学去访问，咁样问咗件好爆嘅问题，就佢就问啦，你哋啲女仔啊，接唔接受到口交？ 哇！ 嗱，首先我问，嗱，讲翻自己先，我首先问下小咪，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口交？ 其实我接受到嘅，即系我唔中意，但系我会做嘅。即系如果我男朋友想，我会做的。 即系你接受到你帮佢，但系又接唔接受到佢帮你咧 ？No， 我觉得我唔需要咯。 OK， 唔得。OK， 你系接受到你帮佢，就系接受唔到佢帮你嘅。公主你咧？ 我翻嚟调转。我接受到佢帮我，但我接受唔到我帮佢咯。 点解咧？我想知点解咧？ 因为我唔接受，我会时时刻刻要联想。 即系你，如果你会觉得自己，如果有一日你帮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你会觉得有一日你食下嘢会谂翻起， 其实系会嘅，系会，我成日会觉得会联想起肠仔嘅，真系 系咯， 系咩？会嘅咩？ 会联想起 烧完嘢食啊， 厨师肠咯。 哎呀，对唔住啊，但我都会继续讲啦，sorry。 我继续 啦， 你。 咁我讲下我自己先啦，我自己咧就接受到同小咪一样，我接受到我帮男仔口交，但系咧我就接受唔到男方帮我口交。不过我已经进步咗。我发觉咧，我系近呢一两年咧就开始慢慢接受到呢一样嘢。咁但系咧， 但要好多准备嘅，你会唔会？我要系好多准备。 我帮男仔 都要清洁所先啦。 我帮男仔口交咧系唔使话咩太大准备，即系唔需要嗰个心理上。 如果有李斯德林，我会摆喺隔篱嗰啲咯，我会劲上嗰种 啊，吓死个男仔大佬口交， 整 等先，李斯德林 要整个桶啊咧嘛。 我类似呢种咯，即系其实我个心，即系我好唔愿意，但我会做，但我会基本上会齐备我觉得要有嘅嘢先想做。 哇，男士如果要你帮佢口交，真系不得了啊！ 一定 要李斯德林， 一定要有纸巾啦，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纸巾。 黐线。即系点解我最近呢一两年咧就接受到，因为咧之前拍拖啦，咁跟住咧咁我都同一个好大我好多嘅男仔一齐嘅，咁跟住咧佢就有一日咧就同我讲话。喂，点解咧？你从来都唔主动帮我口交嘅，跟住我话吓，咁、啊、你冇讲噶嘛？我都想，即系都想噶咁样。跟住佢话唔使讲啦，系咪啊？咁样，跟住我咁好啦。咁我话喂，咁但系你帮 唔系 喎， 要讲我觉得。 跟住我话咁，你帮我之余，跟住咁我好啦，我帮你啦。跟住佢话唔紧要啦，我帮你，我帮翻你咯。跟住我就嗰刻就即刻吓、啊，其实唔使噶啦 ，OK 啊，我帮你都 OK 噶，唔使你帮翻我噶。 对我嚟讲咧，我通常呢样嘢就变咗我同我男朋友嘅。是啲 bonus 嚟嘅，即系佢会嗰排做咗啲好好嘅嘢，我先会同，即系佢会同提我提呢个条件，跟住我先会同佢做。 咁点提咧？会我咁样就怼埋你， 就嚟啦嚟啦！我呢排点点点啊，做呢样嘢啦，不如咁样啦，咁样哎哟，即系我唔系次次都做嘅，即系我一定系有条件咯，即系可能。总之 有条件先会肯帮你口交， 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 special offer 啲 咁。跟住我之前男朋友就讲一句，佢话吓你个人咁即叫做咁唔够放得开啊。佢话其实原来咧男仔肯帮一个女仔口交咧，其实某程度上佢真系好中意你咧，先会做到呢样嘢。但系调翻转咧，女仔帮男仔咧，未必需要呢一个条件，即系未必系好中意呢个男仔先做到呢样嘢咯。但系反而男仔系会你好中意呢个女仔，你先会肯帮佢做咯。咁、因为咧，佢嗰个访问咧就去访问啲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啦，咁啊就问咗啲啦，咩国籍都有嘅。咁咧最出奇地咧，我竟然咧，我一直都以为嗰啲内地女人比较喂。 即系晚龙都唔过光啦，过得光梗系乜都肯做噶啦。跟住原来咧好多个 percent， 70% 嘅内地女人咧系麻麻地嘅。跟住然后系啦，跟住就会问佢，即系嗰啲 我反而觉得以为外 系咪啊？我都以为系 更加好。 跟住其实我幻想唔到帮我口交呢样嘢，所以我系冇呢个 concept 话要人哋帮我口交，我系冇嘅。 跟住佢就问佢话点解唔得咧？跟住佢话啊，我觉得很脏啊，咁即系佢觉得嗰个位置其实去洗手间就唔应该放喺个口度嘅。 系啊，我都系咁， 我联想唔到咯，所以我 跟住然 后 同埋佢话同埋佢唔明白男仔点解可以咁高享受咯，即系对于佢嚟讲即系问翻佢嘅感觉啦，佢话好难受啦，即系有啲仲好重味啦，即系佢本身个男性体味好重啦。 讲完呢个咧，即系我本来其实咧我系完全觉得冇问题嘅，但我自从见到陈冠希单嘢，即系佢太多相啦， 哦 ，OK， 即系我睇完佢啲，我觉得真系好呕心，我系觉得啊，我应该唔会做呢啲嘢噶啦，咁样咯，即系我唔想做入边啲女主角嗰啲样。 啊，跟住然后佢就话啦，跟住 联想自己会点？ 跟住嗰个访问嗰个人咧，就更加深入咁问翻嗰啲女仔啦。喂，咁你除咗觉得好难受啦，咁你系咩味道噶？咁问翻佢 味道， 讲埋味道出嚟啦。跟住啲女仔就话啦，佢话吓，真系好过人噶。咁啊，问咗好多人啦，咁啊，你讲得出嘅味道，我可能你都未谂到，唔会好谂过。就话系啦，就话系啦，佢就话 腥地 嘅，腥腥地啦。有啲就话好咸啊，咁样。跟住有啲就话呃人嘅，都唔系啲电视机话斋系益力多味嘅，即系 A V 咪话会系有少少似益力多沟香蕉嗰啲。味即系带少少酸啊奶咁样。 你睇个女仔平时食乜啦，系嘛？ 唔系，而家系讲紧女仔帮男仔啊。 哦哦，跟住睇下男仔食咩咯，平时。 系啊， 如果食素可能会冇咁益，即系冇咁益嘅个人。 系啊，跟住然后咧，佢就话跟住嗰人咧就更深刻。如果用一种味道或者一种食物去形容男性嗰啲味咧，你会用啲乜嘢啊？跟住咧讲咗件事之后咧，我坦白讲，我成个月都冇食嗰种嘢。 吓， 佢就话用海鲜汤嚟形容嗰种味。 海鲜 即系沤坏咗嘅海鲜。 我好中意饮海鲜汤喎，大佬。 我觉得海鲜汤其实应该形容佢佢应该系口交完嗰啲汁液咯。 就可能就系 嗰个液体嗰、那个， 即唔系嗰阵味，系佢如果爆咗汁液嗰阵味 啊。系啦，就可能就有啲带住啲腥腥臭臭嗰啲咧， 即成日 虾味。 啲男仔话射去你边度个嗰撇嘢咯， 系啊系啊，跟住真系认真，我听人臭海鲜味，你谂得咁理想嘅，跟住又继续深入咁问啦，佢话啊，咁你会唔会选择吞啊，定点样咧咁样？咁佢哋呢就有啲就话照吞啦，咁样有啲就话吐返出嚟啦，咁有啲话点都得，就要硬射嘅，一定要放返出嚟射嘅， 接受唔到吞啊，大佬啊， 系啊，呢样未接受。 真系点食啊呢啲？ 呢个都未接受到嘅，其 实系咯。 我真系都有帮男朋友口交嘅，以前即系，但系我都系接受唔到吞咯。试过有一次佢忍唔住，即系唔想爆出嚟，哇吐都吐唔切咯，跟住即刻朗口咯。但系嗰个感觉咧，我自己形容系有少少带一啲涩咯，即系好似你饮咗好多支益力多之后咧，会留喺条脷度有一阵嘢咧，鞋鞋涩涩咁样嗰种感觉咯。 我到而家都未试过，好彩啫， 好彩， 你真系好彩啊！但系我就又冇话佢，即系冇佢哋访问中嗰啲人话系有阵腥味咯，即系我未试过嘅。因为咧通常我自己都好醒水嘅，即系。都知道嗰啲位置，就算冲完凉啦，你都系会 都有 渣啲噶嘛。咁我自己就会懒系有情趣，喂，不如咁啦，我哋搽蜜糖咧，跟住就会系咁扫啲蜜糖，咁一嚟刺激佢啦， 好野蚁喎，成件事。 咁所以咪就系你含翻干净佢啊嘛。咁嗰件事就系你会感觉。 哦，你感觉隔咗一层嘅， 系咯，同埋你嗰 种，所以你咪又要准备一支蜜糖， 系咯，咁 但系我唔好似你先得淋啦，大佬， 差唔多，咪又要准备， 又依家啲套 系 都味噶嘛， 我都试过噶，原来系有胶味噶。同埋嗰啲嘢系唔好㗎，即系諗下其实嗰啲套 对个健康唔好，自己含㗎喎。 你食你会觉得食緊啲化学嘢囉。你諗下个套，其实我都试过用套包住，跟住以为好 乾淨啦。咁然後個肚咧，其實嗰啲咁嘅殺精劑咧，又唔知道有冇害喎。咁但係你含耐咗咧，跟住其實你會覺得好似一直含緊一個洗碗嗰啲膠手套嗰啲咁樣感覺咧，哇係勁臭咯，臭膠味。跟住我就頂唔順啦，跟住我就諗起用呢、這個蜜糖咧，不如掃啦，掃蜜糖啦咁樣。仲要佢仲要覺得唉好有情趣啊，你個人咁樣。 我其實係會，我係會製造大量口水嗰種人。 我即系已经混合咗， 即系我会有好多纸巾，跟住但我要做呢样嘢，我会不停咁制造大量口水，感觉上就系好似你嗰、那个蜜糖咁样， 哦、 所以好湿嘅，但我隔开咗嘅，即系感觉上我其实系唔愿意，但我觉得我会肯帮佢做，但我会产生我要咁样嚟做咯。 跟住啲人仲要装享受，佢我仲要装享受，因为目的就系想佢快啲搞掂，跟住就我就可以脱离呢一个口交嘅。 即系女性要装享受， 系啊，即系觉得喺度嗌啦。跟住要装享受啦，跟住个男仔见到你有视觉上下个感受到，跟住就会好兴奋，就好快完事。咁佢成件事哦完啦完啦咁样，即系就 我又未到去装嘅，但系对我嚟讲，我会系即系一种 bonus 嘅性质，即系好似有啲奖励嘅方法，我觉得我会系咁样用。 跟住咧，然后又访问翻啲男性啦，咁啊接唔接受到同女性口交啦？咁大部分男性都话OK 冇问题，咁呢啲嘢系爱嚟噶嘛，咁你帮我，我帮你都好正常啫。咁但系原来又真系的确有啲男仔系唔愿意噶，因为咧佢 洁癖嗰啲啦， 佢哋话佢冇刻意讲话有洁癖嗰啲，佢就反而话觉得女仔嗰个位系会臭啲咯， 都比男士臭。 因为佢话咧，其实女性嗰个位咧，你好难反出嚟洗到咁深入噶嘛， 同埋系冇噶嘛， 冇得咁做噶嘛。但系男性你可以反开块包皮咁样洗干净佢，咁样一定系干净个女性噶嘛。跟住咧，然后佢就访问咗一啲肯口交嘅男性咧，就问下佢女性有咩味道。跟住佢就话，佢试过啲女性系真系。臭咸鱼味嘅，即系我谂可能佢冲完凉，即系佢冇冲凉，可能系可能临时，即系嗰啲叫做突然之间就。 如果系 M 附近应该仲得人嘅。 系啊，即系 M 前嗰个礼拜 自己顶唔顺啦。 M 前嗰个礼拜咧，因为 M 前嗰个礼拜可能系会嗰个激素分泌好旺盛咧，系好需要。搞嘢咁样，跟住其实嗰时咧， 更臭咯吓。 有时自己都 feel 到咁啊，嚟差唔多嚟 M 咧，你有种味道系唔同啲噶嘛。跟住佢就话试过啲女仔真系冇谂过系会咁臭咯。跟住佢哋话最接受唔到系原来有啲女仔系会有臭蛋风味咯，即系臭蛋味啊，即系嗰啲坏 咗个蛋， 系啦，坏咗蛋， bad smell， 好呕，好呕心啊！跟住然后咧，我自己啦，亦都有问过我身边一个男士，佢好 friend 咁啊，都讲由外国翻嚟咧，跟住佢就话，我话喂咩味噶？我见你拍埋片咁享受个样，跟住佢话，咩味啊？有少少似食紧烧肉咯，咸咸地，哇！跟住我听到劲有心， 夸张啲啊！ 烧肉但系感觉上好好味喎，烧肉都几好啊！呢个形容， 烧肉嘅汁喎、啊，大佬， 烧肉真系唔会。 咁即系都系有少少臭味咯，系嘛？即系嗰啲我谂系嗰啲尿压咸臭味，哇！咁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好 secret 咁问一下大家，你哋有冇试过自己嗰啲分泌物嘅味啊？ 咁当然会闻到啦，系嘛？ 你闻到你有冇真系试过 啊？我冇喎， 我冇喎，真系唔敢耐。 我觉得会肚痛噶呢啲食咗。 喂，咁啊，你话肚痛嗱，公主你嗰啲自私啦，你又接受到个男人帮你舐， 确实系自私。 咁你个男人帮你舐你嗰啲嘢，咪又系？ 但系我都真系 都等等先，但系不如形容下男仔同女仔嘅口交，即系其实就系奶下边就叫做口交。 系啊， 哦系咩？咁其实奶啫。咁好似有啲唔同喎，男仔同女仔同女仔帮 男仔其实佢哋攞即系会掂到你嘅分泌物嗰、那个嗰、那个可能如果计量度更加多 咯，奶下体喎，好似唔系口交，好似撚唔上咁咩？ 你好睇嚟，你如果咁样讲，你应该都系未试过。 唔系，我就系未试过。头先一直都系我试过帮男仔带嚟， 交嚟用男女帮男嘅。咁只不过佢调翻转嚟讲啫，冇帮 即系其实帮佢奶下边就 系 叫做 即系奶西 啦。 即系奶西， 专业系啦， 系啦，因为要 注明咁讲，你都系可以咁讲。 系啦，即系专业名词咧，口交咧就明噶啦，男女都系嘅，男同女啊咁样。但系咧奶西咧就真系可能特别形容男仔，你有冇帮佢奶西啊咁样？ 即系就唔会咁讲嘅，即系你比较咩啲啫？ 即系等于即系奶西就俗啲咯。 可能系冇咁然后女仔多男仔咪含卵咯， 系 咯， 咪 就系 你再做，咪所以就系平时我唔知嘅，你如果你用头先嘅 term 我，对我嚟讲系唔同嘅，系咯。 口交大家明白系咩事？ 我自己唔明咯，就系我觉得你奶西同埋咩我都明，但系呢个原来我唔明嘅，系。 跟住其实我自己咧又爆一爆少少嘢，我自己有试过自己啲分泌物嘅，因为咧其实我点 解你要去试咧？ 我真系 好有吉屎喎、啊、你， 我真系好奇 嘅，你介意试下我啲？ 我介意整住摊啦， 啲味道有乜唔同？ 嗱，我自己就试，因为其实医生话咧，女仔咧你都要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咁啊，即系譬如你可能你用味道去闻，你去味道去闻，即系譬如你闻， 唔系我会闻咯，反而我会闻睇下， 可以闻都闻到嗰度。 因为其实好似闻自己嗰啲白带就会知道自己健康状况，反而会闻，但系就唔系试。 但系唔知点解嗰刻就好好奇，因为我都唔小心试咗男仔少少咯，咁样即系原来佢就系 唔争在啦。 跟住就谂紧，咦？究竟其实佢又试过帮自己，究竟佢有咩感觉？佢又形容唔到。咁我就真系试过啦。咁我话俾大家咩味啦？我自己嗰啲咧，我真系有啲 士多啤梨味， 奶味，即系淡淡好淡嘅，咪 奶 味 多啫。平即系嗰排 我唔知啊，但系唔系自己想象中咁难受咯，即系佢系偏淡嘅奶味咯。但唔知健唔健康啦。如果有听众系医生嘅话，话帮我听健康状况。OK， 今集 sorry 真系讲得好爆，讲到大家咁深入嘅话题。 OK， 呢一节 系咯，我哋下一次再翻嚟继续。